有少一些太有趣的存在。 Mango Mango， 沙巴巴迪亚，阳光热辣辣，香巴啤酒花，风景美如画，夜市下海鲜家，泳池马，嘟嘟嘟嘟，干嘛干嘛呀？

this craziness, uncertainty 一人一人の想いを僕らはどこかに残せるだろうか In this craziness, you gave me life 一つの想いを僕らはどこまで守れるだろうか I'll always stand by you. Do, do, do, do, do, do.

停下来，习惯你的声音呵护我依赖，也许时间太快，偶尔对你的伤害， 向往的和风路，梦幻的帷幕，等待你加入，魔法城堡与你而成功。